虎跃前程去，兔葵好运来。祈丰食品全体同仁恭祝大家兔年扬眉吐气，大展宏图，万事如意，合家幸福，家肥屋润。